送吉祥。 心里有爱，有爱你就有力量，你脸上有笑微笑你就不慌张，心中有梦，有梦你就有希望。中国吉祥，祝我们实现梦想，梦想有门，开门大吉吉